第十四章，十字路口。人真是承受力极强的生物。第二天，大家就适应了考生休息处的生活。这里虽然不是城镇，但比起猎人小屋，实在好太多了。有饭吃，有觉睡，出门不会死，也不会有两只鸡追着你提醒要收卷。休息处对面有间屋子，三层高，挂着厚重的塑料门帘，塑料泛黄，早就不透明了，只是隐约露出一圈白炽灯光。屋子外挂着木牌，写着仓买。 仓买是什么？ 双胞胎小姑娘异口同声地问。老于对孩子挺有耐心，解释说， 就是杂货铺，啥啥都卖，以前没见过吗？ 不仅小姑娘，好几个人都摇头说， 我们那边不会这么叫。 是吗？ 老于嘀咕。老于多长了一个心眼，跟着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拽着店主强行聊了两句，发现对方居然真的是老乡。仓买店主姓赵，是个很不热情的老乡。 老哥，我就管你叫老哥了啊。 老于不见外地说。店主老赵顶多四十，肯定比老于年轻，身材结实，脊背板直，但他居然不要脸地把这声老哥认下了。叼着烟，半死不活地说， 随意。 老于说， 老哥离家挺多年了吧，口音都没了。我口音就算轻的，你比我还轻，要不是看到仓买两个字儿，我都不敢认了。 老赵嘴里烟直喷。 差不多吧。一直在这儿开店？算是。 老于哦了一声，试探着问， 我看老哥你这站姿，以前当过兵吧，怎么来这儿开店了啊？ 赵店主终于从烟雾里瞄了他一眼，说了个长句， 我没当过，不过看你站姿，以前是真当过兵吧，怎么胖成这样？ 老于接不下去了。赵店主接连吸了几大口，把嘴里的烟抽得只剩屁股，捻着烟灰说， 别套近乎了，老乡那套在这里不管用，今天还累汪汪的，完了明天没准就死了，要买东西赶紧买，不买就走。 老赵说着又弹出一根新烟点上来。仓买一楼烟雾缭绕，病号周进的肺都要咳出来了，也没放弃购物的机会，因为店里的东西比他们想象的多得多，它更像是一个外表破旧的综合大超市，衣服、裤子、棉被、枕头、锅碗瓢盆、勺子筷子，跌打损伤内外用药，超市有的它都有，超市不一定有的他也有，把三层小楼填得满满当当，每层都摆着几个购物车，落了一层灰，大家人手一个，随便一擦就开始疯狂扫货，活像鬼子进村一样。 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没有标价呀。 余文突然叫道。周进拿了几瓶止咳露，又裹了一堆消炎止疼药，说， 早发现了，这就跟旅游景点一样，价格肯定翻倍的，趁着大家都怕死疯狂宰客嘛，太正常了。 大家附和着，谁都知道这个道理，但谁都没少拿，钱能换命的时候也就不心疼了。余文还是觉得有点不对，他推着车四处找歌，在三楼角落找到了油货。令他惊讶的是， 油货也在扫货。 哥，你居然也推了个车？ 于文跟过去，油货闻言瞥了他一眼，那表情就像在说，你这说的哪门子废话呀。于文讪讪的摆手说， 没事，我就看看。 居然连他哥都在买东西，那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于文顿时放下心来，翻了翻油货的购物车。他本以为会看见一堆应急用具，比如什么电筒、电池、绳子、刀具，结果油货拿了一套换洗衣物，一只黑色背包，没了。 那哥，你还拿别的吗？ 于文问。油货在衣架里排了排，拿了一件黑色羽绒服扔进购物车。 差不多就这些了。 于文突然觉得拿了一堆荧光棒、电筒、电池的自己像个演唱会黄牛。他们回到一楼的时候，大家已经挑得差不多了，连人带车围着结账的柜台。 油货不爱挤，远离人群，百无聊赖地等在墙边。打头的老太太问店主， 就这么些，你算下钱。 老赵叼着不知第几根烟，透过雾气扫了一眼五花八门的购物车，意味不明地哼笑了一声说， 哼，一看就是头一回。 大家不明所以。 一般人来这里最多敢挑这个数。 他竖起两根手指。 什么意思啊，老哥？两样？ 老于问。 这就是我见过最大方的了。 这是有多贵呀？众人默默看了眼自己堆成山的购物车，周进终于没忍住问道， 可以微信支付宝吗？刷卡也行，现金没带多少。 于文附和， 我都一年没取过现金了。 微信、支付宝、刷卡都不行。 周进和于文先丧了气，老赵又说， 现金也不行。 啊，那用什么呀？ 赵从柜台玻璃下面摸出了一张卡，长得跟他们人手一张的小旅馆房卡一模一样。 你们都有这个吧？刷这个。 老赵弹了弹卡面，好像之前没表现出来的热情都攒在这一刻了。他笑着说， 房卡背面不是准考证吗？上面有累计得分吧？我这儿的东西都得拿分买，也不贵，日常用品包括衣物每样0.5，食物药品每样1分，至于刀这种开了刃能当武器的每样2分，非常好记。你们要不自己先算算价？ 众人当场愣住，脸色煞白。就他们那些满满当当的购物车，足以把分数买成负的。周静看着一车药物，当即呛了一口凉气，咳的是撕心裂肺。怪不得那些购物车都落了灰，怪不得最大方的人也只拿两样，手里的分数都是战战兢兢拿命挣的，谁也不敢说下一场会考成什么样。如果在这里多买一两样，回头一结算，离及格刚好差一分，怕是要切腹了。老赵对这种场面见怪不怪，他刺激完了人，又恢复成不冷不热的桑样。 来，结账。 刚说完，柜台前围着的人齐齐往后退了两步。 你们都不买？ 等在墙边的油货突然说，所有人连同店主在内都把目光投向他。油货直起了身，把车推到了柜台边，从牛仔裤口袋里面掏出房卡递给老赵， 结账。 老赵张嘴看着油货的购物车，烟屁股掉在鞋上。油货手指夹着卡等了一会儿，略有些不耐烦了。老赵猛地回神，忽忙弹起一只脚，捻着烟屁股说， 我算一下。 内外衣物加上牛仔裤、黑包、羽绒服一共3分。 尤霍听见结果，点了点头。他似乎觉得预算还有富足，目光扫过老板背后的柜子，又说：“ 再拿一包烟，一个打火机。” 哥，你又不抽烟，你买这干嘛？ 余文忍不住了，尤霍把衣物放进了黑包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 以防万一。” 两分钟后，当尤霍单肩背着背包回到住处时，他准考证上的累积总分已经变成了15，以跳楼的速度成了小组最低分。余文看着对方毫无变化的冷脸，觉得他哥真的刚。考生休息处的7天眨眼就过，最后一天下午3:12，全员自动退房，楚老板亲自把他们轰出大门。 那朝前直走，200米处有一个十字路口，走吧，千万别耽搁，晚了选择权就不好使了，希望这次不是永别。 楚月冲他们挥了挥手说，他说完就关上了旅店大门。那个写着住宿、暖气、餐饮的灯箱闪了两下，忽的灭了。那几栋房屋依然站在雪雾里，但一盏灯光都没有，就像是早已经废弃多年的危房。 真不是鬼屋吗？ 余文打了个寒噤。尤霍想起了之前问监考官的话，尤霍问这是不是灵异事件，监考官回答说不是。对方当时还想补充点什么，但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收到了违规预警。所以这究竟算什么呢？尤霍在心里琢磨，等下一场考试开始，一定要找机会骗监考官说实话，希望这次抽到的监考官老实好骗。 200米说长不长，大家很快走到了楚月说的地方，那确实是一个十字路口，路口中间孤零零地竖着一个保安亭，亭子外面摊靠着一个人影，那人看到他们挣扎着站起来，大家走近了才看清，正是那位不愿意住休息处的纹身男。不过他此时已经变了一副模样，浑身血迹斑斑，左胳膊毫无生气地垂着，一条腿也瘸着。 你怎么成了这样啊？ 虽然大家都不太喜欢他，但是也没人希望他变成残废或者死去，毕竟原本只是陌生人，无冤无仇。纹身男哑着嗓子说， 没风就不错了。你在这儿待多久了？ 大家看着保安亭，纹身男说， 2天。 干嘛不回考生休息处啊？ 纹身男脸色有些尴尬，又有点愤怒。 回去是孙子，而且我转身就找不到路了，原路返回也没能找到那几栋房子，只有这儿。 那你怎么没继续走？ 于文问。纹身男扫视一圈，指着几个路口说， 自己看路标。 经他提醒，大家这才注意到十字路口通往4个方向，每个路口都竖着一块牌子，正常情况下那些牌子上会写某某路或者某某街，但是这里不是，这里东南西北4个路牌分别写着4个词，语文、外语、数学、历史。保安亭内，小喇叭突然响起来，收音机里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出现在了这里。 本轮考试制度为3+1+1，恭喜你们顺利完成了其中一门，现有另外4门待考，考生拥有选择权，可以自主安排考试顺序，请在30秒内做出选择，迟到者剥夺考试机会。 这种十字路口，他们更想原地战斗去世。 狗腿子于文一把抓住油货，说：“ 哥，你选哪个我就选哪个。” 其他人也纷纷看着他。谁知油货扫视了一圈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 有的选吗？在这里四个方向显示都是外语。” 更烦人的是，在油货的视线里，每个路口都有一个身影。那个人个子很高，在雪中撑伞而立，似乎在等他。油货冷笑一声，脸都气绿了。